我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友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，茶叶飘香，歌舞亭落，你问我是哪里客哟？我想想边上种茶人落呗，桑木扁担轻又轻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。

青年，想当番哥真气 当你敌人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振富带出的《草原颂》，强颖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草原晨曲》，王少梅演唱的《大平原》。 天把地最大呀，在